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下班快乐。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总台，我是老白。 哎，一周的开始，你好，我是戴毅。 Monday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现在我是一只鱼， 这是要浮上水面呼吸一下自己想呼吸的新鲜空气的样子。 因为这一周啊，开始的是第一天，难免呢会有一些疲惫啊，所以其实我们希望也是，用音乐在星期的下班路上，先让大家的节奏放慢一些。 行， 好好， 我们给大家慢慢助助氧。 哎，稍后我们来说说天气情况啊，包括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什么。 好，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 为什么开场会选这首元气夏天呢？其实要送给将离开的夏天啊！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呢，我觉得还真的是特别的给力。为什么说给力？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场雷阵雨，然后呢下完雨之后天气就特别的凉快， 而且那个雨基本上下在晚上， 对， 就是你就会觉得白天的话天气温度也不是很高，晚上下完雨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第二天元气满满。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一周啊跟上周这个天气的形式差不多，就是云量多啊，雷雨偶尔光临什么的啊，大家注意带伞。哎，话说时间过得也快啊，你想想这本周五就他就出伏了， 我感觉你要出山了，这是。 哎好，下山了我。哎，带着一身功夫。 对，出伏了，就是感觉空气当中不会湿哒哒的了。要很干爽的金秋送爽的天气就要来了。 哎，我多少今天有点兴奋啊，不是说因为夏天就要结束了，我们要享受最后的夏日热情，是因为在这个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的旁边的这位同学迎来了自己今天这个生日。 哎呀， 哎呀，所以其实 让我老了一岁。 你说我没有准备礼物啊，我就哎呀，我确实没有给你准备什么实际的礼物，但是我觉得作为搭档呢还是要表示一下的。 有惊喜、 啊、对对，我们一般都这样啊，送给这个除戴以外其他过生日朋友。 哎好， 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我们也顺便报个到啊， 孙红雷在听， 你就别往那边贴了，好吗？那个 麦当娜也在听， 人那几位都不知道你今儿过生日。但是你们可以在这一天一起过生日，我觉得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好，我们也祝福收音机旁所有近期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嗯、 你那个意思说的好像感觉跟晚上你们要一块吃饭似的，有个 party。 我们真的是来孙红雷，这最近扫黑风暴不错 啊， 演得挺好 啊，小孙演得不错啊， 小孙演得不错、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了，生日快乐的其实不单单是送给这个呆呆啊，也送给这个我觉得八月中旬之后一些过生日的朋友们，陆续的要过生日的朋友们， 祝大家生日快乐。 娱乐最王牌在17:05的时候，周一已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一百组合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下班路，有什么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974最王牌来聊一聊，说一说。 稍后我们聊一个有关于可爱的话题，因为有首很可爱的歌要向你们推荐。我之前还是节奏放缓听好歌。 错过了末班车，难免心情很差，辛苦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哼着歌走在路灯下，一会儿就能到达。天没有吃饭，体重依然增加，心情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不要怀疑体重秤坏掉了，原来只要松一点就好了，微笑让这世界充满了光彩，不再恐惧，向着黑暗说拜拜，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我一直都在陪你笑开怀，我们一直都在。 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我们要来测评一首新歌。因为大张伟 前不久出了一首新歌，特别欢日，叫《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啊、没想到他马上就是真的有好歌要出生啊！又出了一首新歌， 对， 也还挺勤快的。所以说，这是他的大好时光三部曲第二曲。 对，第二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嗯，哎，我没念错这个字吧？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哎没错， 就很多时候会念成所向披靡，但是让所向披靡， 我肯定也不成这样啊！别说我啊，反正这首歌呢，我们今天就还先是简单的向大家来做一个推荐，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成色如何，好不好？ 嗯，它的官宣其实特别的简单。如果说此前我们听到的一些曲目、一些新歌的这个官宣文案过于的文绉绉的话，它实际上主打的是开心快乐。它怎么说呢？它说，身边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总说配不上赞美、好运等等瞎客气的话，但是我们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要自信。 是是是，就觉得听了文案和曲风一样，都会觉得很振奋， 是 很可爱。 而且这首歌里面还用到了很多比较新的编曲，比方说 Garage House、Garage Rock、Indie Rock、Trap、Disco， 还有 Marching Band 六种编曲放进去，所以里面有了车库电音和摇滚的新玩法。 你知道我现在特别喜欢黄渤的台词来回你， 怎么说？ 说那么多干嘛？ 听就好了， 直接听歌不就完了吗？ 这一口清扫了海蛎子味儿。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啊呼！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世间万物皆是曼妙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扑乱胸襟，躁动的足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全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的他， 我现在就想一件事儿啊，就是大张伟以后到60岁的时候是不是还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就可以配得上是这个华语乐坛，可以送他老顽童的称号。 嗯， 对。那现在呢，就还当打之年就还好，但是他现在这个路子呢，基本上我觉得就这样了。就是你听他的歌，就会听到一些各种花样的一些编曲啊，加一个很快乐的内核。 嗯，就是基本上来说，有一些深情的路线可能会跟他短暂的所谓的无缘。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太闹腾了，就这种感觉。 然后你给的星数几颗星，然后 上传。 好好好， 这么开心的歌，这么开心的日子，怎么能不让他上传呢？ 合着还是看着自己的面子是吧？ 没有啊，我刚听这歌想到的画面，反而是说很多 在路上回家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啊，亲子峰会很喜欢这类歌。为什么？感觉小朋友听这歌就完全可以走出来很帅气的步伐。 对， 就这样的歌，小朋友、大人都会喜欢听，何乐不为？ 对，回头幼儿园老师还得用啊。 对，可以跳舞， 很可爱的歌。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行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在乎去找些消遣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人爱。哦哦哦，我们总是为了 蔡健雅的可爱啊。今天我们因为刚才的那首大张伟的歌是有可爱的主题，加上这首歌也叫可爱，我们不妨可以趁着这个氛围，今天赶上一个星期一，我们自己让自己开心一下好不好， 就是赶走一下我们的 Monday Blue 是吧。你刚提到了周伯通 啊，对，老顽童嘛， 老顽童啊，他就是一种天性纯真，然后很喜欢捉弄别人，这是一种可爱的方式吧？ 是，也可能是自己跟自己玩的一种态度。哎，我自己就能玩很高兴。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人如果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啊，甭管说他是古时候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角色，或者现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他只要是有可爱之处，你应该会很喜欢他，不招人烦。 你这是在描述，试图描述自己吧？ 对对。 啊，就是 我就是 感觉是先把自己就是聊了一下，然后 对，就是给接下来如果可能去捉弄别人留一台阶儿。 我一定不是属于这种人啊，我是不忍心去捉弄别人的。 啊，真的吗？ 哎，是吧？就是总是带着一颗很善良的一个状态去对待。 那抱歉，我一直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你，我觉得我还没有看透你。 你可能是误会了啊，眼神不好什么之类的。 好，这场误会 啊， 什么时候能够解除？ 我们不妨做一个限定的王婆，好不好？限定版王婆 就是自卖自夸呗。 对对对，就是夸一夸自己的可爱之处，好不好？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的一万种可爱。刚听了蔡健雅的《可爱》，不知道收音机旁你可不可爱哈？ 就是把自己夸得像一朵花似的就行， 别可怜没人爱就行。 Fine ass up in the car. 自己夸自己这事儿实在是没有办法，就不能说是做不出来，对，就是开不了口。 哪有？我跟你讲，大家现在是在自己的一些空间里面变着法的来夸自己。 我觉得就是我已经可能是我的特质了，我就太擅长，我低调嘛，我就擅长自嘲这样啊。 快让我把眼睛撑大点，来了解一下你的特质 啊。这好像很难，撑不大了啊啊！比李荣，比李荣浩大，好吧？ 真的是 可以吗？啊，接受戴毅的灵动的大眼睛。 今天我们聊一万种可爱啊，这个不是夸别人，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先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由己夺人的去夸夸别人，去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我觉得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那你说说吧，你是怎么发现自己优点的？你优点是什么？ 忘性大，就是人家不是说过吗？忘性大， 你确定是优点吗？ 优点，听我说完，就是你是因为很多事情都不那么在意，才会把一些烦恼和忧愁也不放在心里。所以同样来说，对你很多，就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困扰的事情，在我这儿可能只困扰一个晚上。 我有欠你钱什么的吗？ 哎，聊可爱这个事情能把你这件事情勾起来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 没没，你说有没有吧？ 有欠一顿饭。 有欠一顿饭， 欠了至少有 十年。还说自己忘性大，虚伪，真实一点好吗？ 好， 你看我就不会这么聊自己。我就很客观，我就如果夸赞自己，我也很客观。首先呢，我先夸自己啊，其实我， 你先夸，然后我来代表大家，我来夸夸你。 首先，我是个好人，啊，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坏人。好人，这个你懂吧？就是即使被发好人卡，我也赞同的那种。因为我实在是太温暖了，我这个 人。你别给我来狼人杀那一套，我不信。 不是你，因为你有的人呢、啊，咱们先不说真实、啊 你。你是个良民是吗？ 对对对，你就是咱们就说看你的长相，你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孙红雷，咱就说孙红雷这长相往那一摆，什么样？ 非黑即白是不可能，就是感觉总有灰色地带。 他总就是反正这个人总归他心里面他。是吧？ 心里面怎么说？ 不是说黑心啊，不是那意思啊，就是他比较复杂，这个人没有那么简单。你看我往这一出，我的眼神给到你的是什么？是不是可爱？写着可爱两个字，萌。 其实简单和可爱不是可爱，简单还有一个词，有一个不太好的词是跟白开头有关的，我就不说了。 那是你啊。

是 Guy 哈，娃娃他们重制版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哎 ，Guy 其实很有侠气啊，这样一个人啊，至少是江湖行走江湖这样的一个气质的歌手。 哎， 然后想说，哎，如果把他放在这个武侠世界里面演一个角色。盖应该是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想来想去，哎，虚竹。 我也觉得他如果把头剃光了之后，那种有时候偶尔露出有点憨憨的那个劲儿，还挺像虚竹的。 而且还说的是四川话，这个虚竹啊。 为什么一下想到虚竹了呢？ 我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 为什么一下想到虚竹啊？想到了这样一个角色呢，也是因为这个最新版本的古装的一个武侠剧，叫做。新天龙八部吧， 这都是第几版了？ 不知道，反正在我印象当中至少是第三四版了。 于荣光执导的，然后杨佑宁和文咏珊啊这些来领衔主演的这个故事啊，不用多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是、 有可能都在你摁电梯的时候什么的都可以打出一套降龙十八掌啊。所以说这个武侠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可能 就可能会让我们想象到，如果换到现在的社会的生活当中的话，有一些人物的性格也会跟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一些人和事情连上。 对啊，就拿刚才我们说自己要自夸来讲的话，说哎，有的时候你自夸就很容易说啊，男生嘛，就想自己跟一个形象要就是要要去做一个类比， 对， 如果说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人，比如说一个艺人也好，歌手，你会觉得不甘心。男生会觉得说，凭什么他没我好？就是莫名其妙的自信啊。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武侠人物，你就会有这种代入感。 你把自己比作谁？ 奥特曼。 不是说好了武侠？ 哦，对啊，不好意思啊，哦，这是动漫啊，不好意思。奥特曼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奥特曼，武侠人物 得大理的段誉吧。 你在你眼里我是这样子的人，大姨，你可是得话好好说啊！ 不是， 我可没那么多， 没有， 是吧？ 没有， 妹妹， 你究竟有几个？ 没有。 主要有一次，我记得在办公室里面，当大家夸你的时候，好像选了很多。哎，那印象当中好像有一次咱们节目的话题就是这个， 我知道，我想到了， 对吧？然后大家选了很多词，关键词来选你。然后据说你在办公室里自己念叨说：“怎么就没有人选帅呢？” 段誉是这样的人吗？那也不对啊。 段誉其实挺帅，你看陈浩民当时演的，我觉得挺帅的。 哦，不过其实我开玩笑，真要是你们都在夸我帅，我就真的凌波微步了，我就颠了， 飘了， 飘不是就跑了。但是我也不是，我自己觉得我也不是说乔峰这种类型的，虚竹这种类型的人。想来想去啊，我觉得还是令狐冲比较适合我。 哦。还是有侠肝义胆的， 对啊，一肝就是一壶啊，令狐冲 啊，酒量上 开玩笑，不是，就是性格啊，性格，所以你看，就是对自己这个认知，有可能跟别人对你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角色怎么选呢？这就问题大了。你比如说之前的几版这个金庸的这个改编的电视剧也好，影视剧作品也好，常常大家就觉得不满意，怎么他就能演那个谁，对不对？ 尤其是近些年的不满意， 一言难尽。 早些年的，包括九七版的《天龙八部》，大家对于黄日华的出演还是很喜欢 的， 对，包括提到刚刚说这个陈浩民、樊少皇、李若彤，我觉得那个版本还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算是经典了。 对， 然后这一版的选角呢，哎呦， 我们说一下吧， 杨佑宁演乔峰， 对。 啊，文咏珊演王语嫣， 白素演段誉，张天阳演虚竹，大家可能就是槽点主要集中在杨佑宁和白素的这个身上， 是白素啊，不是白洁啊， 对，就是觉得这个乔峰和这个段誉哈、这两个角色选的有点太让网友们难以接受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看这个新版的《天龙八部》，前几集就归第一集就会有点让人觉得槽点满满。 那我问你，当年就是胡军那个版本的乔峰，你满意吗？ 我觉得也还好， 就是至少没有那么的不能太接受，是吧？林杨坤为这部剧演唱的片尾曲叫《渡我》。 不成活，众生已经山苦海过，一切皆有所得。前尘事多惊人，等他干涸再着色。伤心结春千秋万壑，皆与泪滂沱。今生若有你渡我这生死又如何，何惧让我去化作墙河。天笑你多情到碎梦，不过是江湖一夜薄。今生若有你渡我起富贵又如何，何问错的是空色。若跨过轮回寻因果， 的命运奈无何。一生中神浪呼啸舞，长河花影飞落，若心事皆可轻易说，时间再无情歌。一梦中乱花飞絮落，转眼秋色擦千阔，若情爱皆手起刀落，浮生不值得。若有你渡我这生死又如何，何惧让我且化作江河。天笑你多情到碎梦，不过是江湖一眼波。天生若有你渡我起富贵又如何，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命运奈我何。今生若有你渡我起富贵又如何，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天笑你多情到碎梦，不过是江湖一眼波。今生若有你渡我起富。 怎么说呢，坤哥这个版本的这个不就是这个版本啊，这首新歌sorry 啊，就是为这个版本的《天龙八部》演唱的片尾曲《渡我》， 哎， 也是一言难尽啊，就是 怎么就一言，我以为你说一聊到江湖情怀啊，这个武侠情节都直接坤哥来了，夸夸人家得有了，怎么就一言难尽了呢？ 就是我说的，就是你看你没听我说完吗？ 嗯嗯， 就是他确实唱出了有苦涩的感觉。 嗯、哎， 对，就是一定在《天龙八部》里面有那种涅槃的，就是你特别痛苦的状态，他的人物的成长的经历，他的整个的角色，他的命运对他整个这一生的冲击、 嗯、 都会有这种部分。所以说这首《渡我》，其实我觉得杨坤唱这首歌唱出了这种纠结的痛苦的状态。 嗯、哦、 嗯， 你从这个角度感觉的是吧， 所以还好是个片尾曲啊、嗯、如果是片头曲就完了，所以我就可能这个剧就弃了，我就觉得难受、 哦、 就没有洒脱。因为其实虽然说它那个包含这样的命运的主题，但是整个《天龙八部》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啊，就是我说这个侠义的大侠的这种状态和世界。 嗯，就是从这首歌里面就觉得可能小我或者小情小爱的事情会比较多一些， 对， 就没有听出来那种家国情怀。 是是是， 印象当中以前就是包括黄日华还有包括胡军他们来演的这个乔峰、 嗯、 其实你让人能感觉到是那种大男子，然后为了家国的、 哎、英雄嘛， 对 对， 英雄。 对对对对、啊、 然后胡军饰演的就会觉得很威武，就是那种万夫莫开，就是怎么 胡军演的稍有点匪气啊。当然这个个人观点，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就说回刚才杨坤的这首歌吧、 嗯、 啊，我觉得反正说一言难尽，就是觉得老点无所谓的感觉， 就不太像是这样的一部剧、嗯、不太像《天龙八部》的主题歌或者一个情绪感。 对， 对，听完以后谁也不会渡你，你只能自渡了、 嗯、 啊， 就是会联想到说有可能杨佑宁扮演这个乔峰有可能会让人觉得说情感上啊，或者说个人情感经历上，就是过多的展示这方面的剧情内容会多一些。 是，反正这个金庸的这剧啊、嗯、翻拍剧很多人都觉得一年就是一次不如一次，这大概因为之前的版本很多太经典了， 嗯， 对吧。 但是 比如说你说《天龙八部》，你刚才说到陈浩民 Uh-huh. 说到这个，包括后面有林志颖，是不是也演过段誉？ 对对对，他们也演过， 都太 经典了。陈浩民和林志颖都演过。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你会翩翩公子嘛，那种感觉。 嗯。 包括大家可能对杨过的扮演者，就是曾经的古天乐那个和李若彤的那对 CP， 嗯、 uh-huh. ，就念念不忘。你觉得啊，演得太好了，就是古天乐那个摘下面具的那一刻，你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啊，这就是杨过了。 你说到面具，我想你看，黄日华版本的乔峰，其实那个帽子，说实话不是说特别重要，但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觉得那个形象的那个定格的，就是乔峰该有的装扮。 对，他变成一种网红的那个， 不是 打卡式的装扮了。 对、嗯，所以这个新的版本里面，杨佑宁扮演的乔峰第一集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是余沧海。 实我还特别短路一下想到了李沧海、 是是 是 想到了女性的角色、 这是你，这是你， 对不对，就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自己的一个点评和理解哈。不管怎么样，新的版本的《天龙八部》还是如期的上映了。 对，这自己看吧，就是毕竟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可能有你会觉得说好看，但是没有灵魂。 嗯， 因为毕竟呢，就太多之前的经典了，我们说了，包括小龙女、王语嫣。其实这些都是不是说随便的演员能驾驭得了的。 嗯，你又放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一部剧94版的《倚天屠龙记》里的插曲。 对啊，就比如说里面的这个周芷若这个角色，你说周海媚和后面高圆圆到底谁演得好？这不好说。 你把前奏推起来我就不说了，你要拉下来我就说我还是喜欢周芷若啊，不是，我还是喜欢周海媚。 因为音乐可能对于那一部的《倚天屠龙记》来说太重要了。 对， 有了几首现在听上去都好像比较难磨灭的经典，包括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辛晓琪这首《两两相望》。 两朵微笑的花像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唱，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是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唱，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你知道，就是从小看这部电视剧啊，一直到现在，可能你都忘了里面的情节啊。但是后面因为《天龙八部》的剧集啊，不 ，sorry，《倚天屠龙记》的剧集，可能你比较熟悉了、但是他们演的那个段落你都忘了。 嗯， 但是你会记得这首歌。 对，那个旋律还有包括我记得当时这部曲这个歌曲出现是小昭，他要回到波斯的时候，好像就是跟这个张无忌特别依依不舍的时候出现这段歌， 就唱了一段嘛。 对， 那个原著里好像就有这样的段落，就是那当然曲是就唱的这首歌的一些段落、 哎，刚刚这个老白特别去搜索一下，说这曲词儿写太好了，我要看看谁写的。 对，你就是到现在你突然就是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这首歌，就是因为你突然听懂了这首歌。小的时候听不懂嘛，就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你无论是听歌也好，或者真的去看词，你都会觉得他写的好极了。 翻译过来就是说，你其实心态的特别要平和，就是你慢慢的去看懂很多人世间事的时候，就是波澜不惊的状态。 哎，所以啊，说到了《倚天屠龙记》啊，那你不应该只记得马景涛的咆哮啊。 有人说了，要你去演星宿大仙。 哎呦，谢谢啊。那 那你就只能去演天生童姥了。咱们俩怎么着还不得配合一下，都得演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角色。 嗯，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说在《天龙八部》也好，《倚天屠龙记》，甭管是金庸老先生哪一部作品里面，你选一个角色跟自己的人物性格能对得上的，嗯，我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说一说，聊一聊。 哎，我觉得你突然想到你适合一个角色， 嗯， 哎，就是一定得照那个说错的口误版本。 嗯， 你适合那个金庸小说里那个人物，叫狮子头谢逊。叫金毛狮王， 我是八月份的 啊，狮子头谢逊， 狮子头 啊，或者你适合演柯震东啊。看好了，行了，我们就是聊到武侠呢，未免有点兴奋，因为，说到了《天龙八部》，咱们就出道题，嗯， 好 吧？ 这道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图哈，大家一边吐槽这个新版的《天龙八部》，一边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因为你不关注，怎么有理由去吐槽呢？是不是？ 嗯， 我们就问到说，其实像金庸小说里面很多人物，比如小龙女啊、王语嫣，甚至阿紫，个性都很强，所以在你心目当中，啊，想问问说，李若彤和刘亦菲哪个是最经典的小龙女？小龙女。 说了半天也没说到我们要问的 题 是什么，题 目是虚竹最爱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那你直接先问了题不就好了吗？ 就是主持人不允许我直接跳那一步，得把前面要铺垫到位才可以。 虚竹最爱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考考大家，金庸知识考察题。 把幸运为主眼远世，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躲不开千般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登峰品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清雪拼也去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雪漫漫风水空空，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登峰品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雪雪漫漫风水空空，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说你跟你朋友如果去 KTV 啊，你们一块去唱歌，几个朋友一块去唱首什么样的歌能够技惊四座震全场，除了你啊，就是比如说一首英文歌你能够唱的非常非常的带感，然后这个很准，觉得这个是 OK 的，但是现在因为很多人英文都不错，所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还有就是这种像广东话的歌，但前提是一定要唱准了， 武侠饶舌， 对，你也不能唱首特简单的那种。这首我推荐，如果真的能学会唱好这首歌，在 KTV 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嗯，周华健难念的经。 嗯哼，再问一遍啊，原著的《天龙八部》小说里面，虚竹的当时他暗恋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 两个字。嗯，回复到我们的九七四醉王牌， 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哈。 舍不得璀璨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都色相代替，参一生参得到这条难题，登峰品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天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登峰品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 我觉得就周华健这种轻重啊，就是在他的语句当中的这种轻重音把握的特别好，尽管听上去就很随性，但真的是一个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娱乐最王牌提醒您，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 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戴好口罩哦。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这首歌叫什么什么歌呢？叫下班之歌、啊、 说走就走、 哎、对，到点就走， 去打卡、 哎、好了，今天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朋友呢，是今天我们答对预热题的一位朋友啊。 嗯， 哎，他到底是谁？ 我们问的问题是问虚竹啊，他暗恋的那一个人是谁？在《天龙八部》的角色当中，他是叫什么名字？ 是爱的人还是暗恋的人？ 你说 是 暗恋的吗？就一直很喜欢的吗？ 好， 嗯，惦念的。 哎， 来，我们问问他，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你好， 你好， 嗨， 你好， 嗨， 这个名字呀，就是感觉念出你的名字，就好像在赶走我们的听友一样、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很可爱的一个名字，就是那个 Good night, 滚去 啊，小耿耿， 耿耿你好， 对、啊、哎，你好你好 ，Hello， 白姐好，二姐好， 哎，对，那告诉我，我们刚才说那个虚竹的这个暗恋的人、爱着的人是二姐吗？不是， 我是天山童姥，在是你 那 个什么、 哦？ 那 肯定不是天山童姥了， 是你那个什么星宿老仙的师傅？ 什么呀？好，到底是谁？ 啊、 这人物关系先捋清楚了、啊。 揭晓答案，揭晓答案， 来， 啊，是孟姑。 好， 对了、嗯， 吧。 你看过多少遍《天龙八部》老版的？ 看过那个黄日华演的那一版。 哦， 好久前 了。97版的，对对对对对。嗯，好，嗯。接下来呢，你将会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三道音乐题填空题，做好准备了吗？滚滚， 加油。 准备好了，有点紧张。 嗯， 不像是你的风格呀。 对， 平常你看你在聊天室什么的。 我不是为了答题来的，我是为了给二姐唱歌来的。 哦，是这样啊。哦，那就这样，谢谢你的参与啊，再见啊。好，准备 要道歉了。好，第一道题，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什么的天真 ？A. 梦的天真 ，B. 爱的天真，请选择。 哦，好简单。 嗯。 哎呀， 追梦赤子心。 梦的。 嗯。 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什么的天真？ 唱 梦的 梦哈。 梦的天真是不是呢？ 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 答对啦。 恭喜。 但为什么是这个版本？ 哎，因为鹿晗最近演唱了这首歌，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新的版本是不是能改变嘎啦的印象。 最近好几年前了吧。 啊， 两年，至少一年到两年前的事 儿。哦，你看我这忘性。 好， 好 嘞， 来听第二道题哈。嗯，第二道题是这样子的。 哎， 看一下。嗯，总以为什么浪漫，纽约热情灿烂 ，A. 巴黎 ，B. 东京，请选择。看你觉得哪座城市更浪漫，是巴黎浪漫呢，还是东京浪漫？ 我就选东京吧。 你选东京是吗？ 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不是呢？ 总以为巴黎浪漫，纽约热情灿 我觉得这个提示都很清楚了。 对呀，啊， 对不对？你看那个巴黎八那个八分钟那个。 对对对呀，啊，你看这个奥运会。 可惜不是你。 可怜哎，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啊。嗯，这个国民同学， 他内心向往的应该想去东京玩一玩，看一看。 反正他也不是来答题的。哎，我们就把最后一道题也答完了嘛，好不 好？ 好 吧，第三道题听完哈。来自于陈奕迅，相信你的人，你很需要一个什么你的人 ？A. 相信你的人 ，B. 在乎你的人。 哎，小心啊，陷阱啊！ 嗯， 注意。 啊，在乎， 在乎。然后我这个提醒算提醒到位了，是不是？ 谁提醒的你？记住他啊。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 谁给你挖的坑？ 我 记住了吗？ 我说过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好人啊，但是我也有被骗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我真以为，不好意思啊，我也感觉是应该是那个在乎你，觉得况且人戴又提醒你这个歌名了，我觉得怎么可能呢？ 不，其实刚才老白是以示公正，就是我也是没有想到，因为把这个歌名上来第一嘴就给说秃噜了，所以后面这个填空确实很明显，所以他是因为本着公平公正的方式。 行了，别找不了， 我这边一边给你递着小条，那边这边给你挖着坑。 哦，好了，那就是今天的连线也结束了，对不对？啊，好，那谢谢你的参与。 再见，滚滚。 没有呢。啊，我不是还要给二姐唱歌吗？嗯， 你这感觉特别像安排好的。 没有， 我就唱两句，然后今天是二姐生日嘛，然后我们， 你要唱首什么歌给她？ 就生日歌呗。 啊，你不精心准备一首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之类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其实因为滚滚的声音啊，就滚滚的这个文字的留言，经常在聊天室里面能够听到，确实没有人在电波里面听到过他的歌声，所以我也是给他一个机会，就唱两句好吗？ 你确定不会起到清场的效果吗？ 清场了我就关话筒了。 聊天室突然没人了。好，哎，我们开始吧。 好，我们祝收音机旁其他的哈，在近期过生日的朋友们，八月份的，不管是哈大狮子的，还是这个处女男孩女孩们哈，这个也都生日快乐。嗯， 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 他听你唱完了，滚滚。 好，谢谢。来，现在轮你了，开始吧。 预备。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二姐，祝你生日快乐。 哦，这是哪里的话？ 方言啊。 哎 哎， 这是贵州贵阳话。 哦，贵阳话。哦，好，谢谢你，我最喜欢后面这一句。 对， 祝你生日快乐。 啊，就觉得现在场景在贵州，就得叫她一个三姐。三姐祝二姐生日快乐。 我要觉得要请她去吃那个酸汤鱼了，感觉。啊， 对对对。嗯，哎呦，太棒了，最后这句。 好，谢谢。 谢谢，都闻到那个酸味了，就遥远的。贵州啊，好的， 好， 这个祝福，那 别忘了给自己也送个祝福。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给二姐祝福呢，是代表说我们听友对我们节目的爱。 嗯，谢谢你们对娱乐装最安排对九七四的爱，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尤其是对二姐的包容。 嗯 啊，那你们自己或者说跟我你自己想送自己什么歌？ 嗯，三首歌选一首，有鹿晗的《追梦赤子心》，有杨丞琳的《幸福的节拍》，还有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好，抓紧时间吧，三首。 就那首被挖坑的歌吧。 好嘞，陈奕迅《相信你的人》哈。 那你想在这首歌里面说的话是？ 我想说，就是我爱白米饭，我爱火烈火烈鸟。 哦， 是火烈鸟是白米饭其中一个吗？ 不知道。 嗯，是这意思吗？ 火烈鸟是我们就是私底下的一个小天团。 哦， 然后 好，懂了，听到这段的他们就懂了啊。好的， 就是跟凤凰传奇是一个类型是。 你非得要把滚滚一边 火烈鸟传奇 一边说的这个一边笑是不是？ 我就怕他太煽情了。 别太煽情哈。好的，滚滚，谢谢你，祝你今天开心，好吧？ 然后 好的 啊，我也要在这儿。对你说句话，或者对你和你身边啊身后所有一直支持我们节目爱我们节目的这些白米饭也好啊，或者我们九七四的忠实听友也好，跟你们真诚的说一声谢谢你们相信我们，选择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知道这是这个世间最难得的一件事。 让狂热成为生命的指引，多累都有着微笑的眼睛，不停地思考，像拍打羽翼，一定能飞往爱仰望的心。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当你怀抱伤痕仍旧朝梦想狂奔，他会心疼不忍，同时又为你兴奋。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无所求的给予，所以不觉得牺牲，最无声的关怀，情感也最浓烈而深沉。不要被长剑绑住，永远相信勇敢是魔术，永远坚持精神去体悟，永远永远别认输。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怀抱伤痕仍旧朝梦想狂奔，他会心疼不忍，同时又为你兴奋。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所求的给予，所以不觉得牺牲，最无声的关怀，情感也最浓烈和深沉。你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不知道怎么形容给 我。我们平时有时候这个嘻嘻哈哈什么的啊，就是偶尔呢就煽情，也不是刻意的，真是到那个点儿呢咱们 对吧？气氛都轰到这儿了，咱没办法，咱就必须得说点什么。不说点什么， 轰到那儿了， 就是总觉得自己的心里也过不去。因为其实这样的话已经说过太多次了，什么感谢啊，什么支持啊，谢谢你们啊。但是有的时候，今天就借着这首歌，我突然想说一句，我觉得，你知道人世间最难得的是什么吗？哎，就是有 愿闻其详， 爱你，信任你。因为你是你而信任你并爱你，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 我们生活里面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人，有可能我们碰到的是，哎，就对你特别特别好的人，但是呢，他有可能突然有一天就转身离开了， 嗯， 我们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第一眼见你的时候就不喜欢你的人， 嗯， 对，就是当你碰到这所有人，你都遇过以后，你才发现说。也能有一段关系长久的，能有一些人支持你在身边默默的守护你，那是一种多么棒的感觉。 对对、 对吧，你因为你知道这个现在真找一个人相信你太难了， 嗯，所以你也会慢慢知道说可能生命当中那几个所谓的真挚的朋友不需要太多，甚至不需要超过两位数， 嗯， 有那么几个就够了，就是因为你会知道不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你都是需要去经营的。这个经营不是说你为了要假的经营，而是你发自内心当中想要去跟这样的友情保持一种关系，或者这样的爱情啊，所有你所有爱的人，就你真的是需要时间，需要去跟他产生更多的交集的。嗯， 对，而且无论什么贫穷富有，是吧？你无论你收入是几位数，然后我这个屈指可数的这几位朋友， 嗯， 我觉得大家是以真性情所相交的，或者说与相识。 他不是因为你身上的 title， 因为你身上的斜杠，他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所以这才是最宝贵的那一点。 嗯 啊，有的人是因为你成为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成为了一个电台的主播，或者你成为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长，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科，所以别人才会来你的身边，但那一些人是不会的，所以这才是最珍贵的地方。 这怎么就科就来身边了？ 什么正科级了， 什么 科级了， 科不科的，是吧？哎，咱们得现在把这个每一天得过好了， 嗯， 就是了解说什么样的人是对你，就是真正属于你的珍贵的人， 嗯， 对， 嗯、 好吧，这一段呢，我们的真情告白时间到此结束了，嗯，感谢北京银行，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哎，有人说我哭了没有？有人说我哭了，但是我没有。 男人哭吧哭吧，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好尬呀！像一阵风， 怎么不应该说的这两句接这首歌 了吗？对，我就说就是本来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接那首歌其实有一点就想接梗的过意思哈。 嗯， 没关系啊。好，18:18，娱乐最王牌周一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来听这首歌《风向星座》。 反正我们承认啊，我有的时候是也会感性一些的， 嗯、 就是遇到一些想真情表白的时刻，我是不会错过的，不会特别冷静， 嗯、 对吧？就是你这个也羡慕不来，因为我也不是风向星座。 飘忽不定，自由飞行的规律，前面的心封闭的自我痊愈，想说给自己听，追着风去旅行，破碎了心偶尔也会想逃避，冰天雪地融化也需要勇气，眼睛藏着秘密，天黑就落去，白夜才安心，对自己的挑剔是季节的交替，漫无目的寻找这一份随心，随风飘落的是残留的理性，好想有人能懂，好想有人能听。 情还是很空，连我都不懂，一天一天的执着，无法丢弃的自我，恨不得让他要走，绝望就别再回头，想要快乐就不能够将就，像一阵风，像一阵风，是一种感情，总是来去 羡慕这种，也就是风向特质的人， 嗯嗯， 就是来无影去无踪， 嗯 啊， 来无影去无踪， 前不着村后不着，哎，不是不是意思，不是意思， 这是练了什么？ 不是，他们相 门秘籍 相对比较冷静吧，就是只能说拥有这种特质的朋友。 嗯，你觉得感性的是属于什么？ 就是， 二三月份的人， 就是，咱不 十一十二月份的 人，别都弄个就是几月份几月份的 啊，咱也。 我是没办法明说，要不然我就明说 了。感觉跟庄稼似的，咱得种什么了？然后几月份几月份？ 该收了，该收了啊！这茬庄稼该收了。 说人不能那么简单的，我就说大概啊， 嗯， 反正我不是。咱们今天既然要分析自己，说夸自己， 嗯， 我就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感性的人嘛。就是刚刚说老白不是有时感性，是很感性。 嗯，但是他很多时候是在广播里面，还是要尽量的克制的，因为他是一个男主持人，这一点我能够理解。 呵，这有什么好质疑的吗？还拿出来重音说一下。 男主持人， 哎，必须得对。 就是也就是说，当旁边的女搭档还没落泪之前，如果你先落泪了，是不是这个人设有点崩塌的意思？ 我其实也是一个挺冷静的人， 嗯， 就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遇事挺冷，一个人 啊睡着的时候特别冷静。 好吧， 哎， 那不是冷静了， 哎，反正就是一个意思吧， 嗯， 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优点， 嗯， 当你足够的能够认知到自己优点的时候，同时又能认知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觉得就可能会成长。 这是算是自夸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一般我们不会说夸一个人冷静是人可爱的一点，就是这个人理性东西会占上风的时候，只会让人觉得他偏于冷静，嗯，但不会是作为特别可爱的一点去表达。所以我们今天聊说，夸自己的一万种可爱，把自己夸成一朵花。当你说自己特别冷静的时候，可能我只能附和一下，但我确实没法夸你。 这个，就得分职业啊。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你说你太冷静，你坐这儿说话就不太行。 对， 但是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你的银行工作。是吧， 情绪暴躁到或者情绪感性到，这边取取钱，大爷 突然人存了一笔钱，你哭了， 这钱太碎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上周测评的歌曲当中有一些呢是被我们留在曲库里的， 比如这一首 Adam Levine 的 Good Mood 哈，前奏很短，但就是听上去很开心，就跟大张伟的新歌一样， 就是大家觉得好听啊，那个旋律和节奏起来的时候呢，你觉得你的心情的指数也可以上扬了。 有一种说法叫听歌三分钟，开心一整天。 主祭司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中央门送中央门归，笑在脸上。 途虎下期养车趴，给你的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 途虎818夏季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周一好，我是戴毅， 我是老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下班的路上放轻松，跟我们一起听好歌啊。当然今天呢，就是也有各路好友赶来祝福啊，但是这个祝福我们就不多念了。 好，一路超收，超收，超收 啊！毕竟呢，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是为大家服务的。 对啊，我们接下来不是要破次元壁来推荐了吗？ 对啊， 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好声音》2021的新的这一期啊。这个综艺节目在今年这个夏天算是给我们的夏天收了个好的尾巴。 对，稍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推荐的啊。 好， 我接下来给你一段表达时间呗 啊， 你就毕竟大家都在说生日快乐什么，你就说几句啊。 都在歌里了， 气氛都轰到这儿了。 这 那你倒是倡议啊，这不是给你的时间吗？ 哦， 我不是、 哦， 咱们真诚一点啊。 好好， 我放一首歌的不是你吗？ 刚才大家 一直在 千呼万唤一首《爱不释手》 啊啊！那你给你准备时间好吧？ 对，给我点准备时间嘛，你这也太突然了。 我其实你总得说两句。 就搭档坑我，真的是从来一点都不让我意外。 你看你 一出手就被坑到， 就不会撒娇。我替你送首歌。 就是那个千年等一回啊，是吧？千年等一回的美女， 等一回 不是当时网传说给她一个称号是什么、 哦、 几千年不遇什么的、哦、我 觉得我知道了， 当然 徐静一呀、啊， 这是一个褒奖，对她来说也会是一个负担吧、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赞美不是来自于我们国内啊、哦、可是来自于邻国， 好觉得好看、 哦、对对对、嗯、他们会根据就他们的美女的分析的这种五官啊外形啊从皮相到骨相做了很深刻的分析，才给她排出了一个千年一遇的美女这样的一个称号。 我倒是觉得得冷静一点 啊，冷静、 这个、这个好看有可能就是美、嗯、也不都是真是只是说你长得美，还是会美会好看。 你是说氛围吗？ 比如说 还是自己会打扮， 他也会打扮呀，包括怎么拍照什么的、嗯、这些、嗯、 所以你忘了就有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聊说港风的美人儿、嗯、跟现在的很多所谓是年轻的不光是网红也好或者漂亮的女孩也好差别到底在哪里， 真实啊， 对，除了有人说真实之外也有说骨相的，然后说皮相不如骨相的美、嗯、还有人说氛围美女，以及可能她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气质和造型。 对、 啊、就现在的女孩就是千篇一律都知道说哦，要是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轮廓才漂亮，她忘记了说其实真正你要有不管是内在还有包括你自己的个性和氛围都是不一样的。 你刚刚、那个、 所以那样组合就不一样。 你刚才看着前方特别像在照镜子就是、哎、 我哪是在照镜子 就是你看像我这样的就是属于哎大意，这真的是真实的美女。 对，你刚关了话筒那话敢跟大家重复一下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就不会撒个娇吗？ 我是开着话筒说的，因为我帮你准备的是哎呦踢我一脚，还不是鞠婧祎的那首就想你了。我是觉得你也许别人送什么祝福、嗯、哎有的女生啊没、嗯、会那种会娇滴滴的说句啊谢谢你们啊， 所以、 就是、 所以我这样才有 么么哒之类的，你但是你完全不会， 对，才有这个十三妹的感觉是不是？ 哎还是所以说你是第二眼美女 好吧，嗯、啊，谢谢大家， 也是 还是要诚挚说一声谢谢哈。 好嘞、嗯、啊，待会儿再给大家这个唱歌吧。 好嘞，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破次元刚刚已经抛出来了，说这个也是在中国好声音的一位选手，吸引了好几位导师的目光。 外形真的不算特别抢眼，既不是什么所谓的皮相啊、骨相啊，但是他歌声一出来之后，就吸引了好几位导师的目光。这位叫做王静文，不胖， 就非得起这么一个名字吗？ 嗯， 就是反正 他反正不能叫王静文嘛， 因为他之前就有些歌已经火了， 对，在网上已经有累计十几亿的点击量，嗯、而且据说什么 K 歌软件里的好声音，女版的毛不易，有很多褒奖的词汇送给他。 但是他们这个名字可能都是一挂的，什么要不要买菜， 嗯、 王静文不胖什么的， 辣 椒买辣 椒 不用 券，嗯， 就是。我们今天就来听一首他的歌吧，大家来听听看是不是你们喜欢的。 对，就来分享他的一首热播的一个歌曲，叫做《善变》。这首歌呢，也是他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的清唱曲目。而且唱完一段之后，那英惊呼说：“哦，原来孙楠的翻唱《善变》就是翻自你的歌。” 哦， 哎，你看，连那英都听过孙楠的翻唱，厉害了。 啊，这首歌听起来成色应该不错，但是到底好不好听，还是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听哈、啊、这首。来自王静文帮带来的歌曲叫做《善变》。 身后公园是第一次遇见，春娇花店见证牵手两年，这城市散落着太多纪念，总是在我们之间兜圈。如果我是你眼里的经典，路过就好，何必留下想念，何必让故事用微笑改变，结局眼泪当年。只怪有你的从前美得太过惊艳，才会当热情变迁决定明显，爱是谁也绕不开的抛物线。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藏足前一面，后来人散的边缘你都懒得黑一点，是我们低估 的故事翻篇。从前 的山。只怪有你的从前美得太过惊艳，才会当热情变迁决定明显，爱是谁也绕不开的抛物线。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仓促前一面，后来点散的边缘你都懒得分一点，是我们低估了时间的善变，太轻易让浓烈的故事翻篇。从前你穿过半座城市陪我一起失眠，后来你好像跟你的方向盘 为什么我觉得他声音有一个部分很像邓紫棋，有一点点像，就那个唱的高音的那个段落，还是这把嗓音，还是我觉得值得称赞的，唱功不错。 就你觉得说，被大家所关注并且赞扬的一些嗓音，他总是聚焦了别人身上的一些优点。比方说有人说他像女版的毛不易，你刚刚说他的高音部分像邓紫棋，所以可见他的嗓音部分有一些让大家觉得可圈可点的。我最先感觉是那种毛茸茸的质感， 就是 泛音点特别好， 就听他唱歌你会感觉到他的体型啊，不是 什么 没有开玩笑啊，就是 你这个脑补的画面真的是够多的。 我觉得其实也会是一种压力吧，因为你看你如果当你起这么一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种就是压力了，毕竟虽然他本身就叫王静文啊，本人就叫这个名字， 对对对，本名叫王静文，可能也是为了怕跟真正的就是王菲此前用那个本名就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相似度。 但是这个没办法，就是你当你有了这样一个姓名以后，你进入到音乐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未免可能会有人说啊，你干嘛，对吧，就不了解的人 蹭热度吗？ 对啊，你是蹭热度吗？ 亮出身份证就好了 这个时候你必须得用唱功去打动别人， 对，所以 对得起自己这个名字能用，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自嘲就是放在里面，不胖可能会让人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可能他的身形各方面没有像就是真正的巨星一样那么的窈窕身姿，可能会有成为自己的一些槽点，所以你看这五个字就很好记住他了，王静文不胖。希望他在好声音可以走得更远， 对，就是都有一些自己的真正的一些原创作品啊。好了，今天呢我们聊天室里也特别特别的热闹，当然大家其实很多是为了来祝福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这些可爱的朋友们还在不停地给我们留言，所以我说该怎么去表达一下呢， 就把我推出来了，是不是？ 不，这不是，这是我觉得是你应该的。 好，我给大家献丑哈。 你还之前还需要我们对你进行一些什么称赞啊、赞扬啊这样的？ 就是， 祝福啊，笼罩的这种情绪会不会导致自己的表演或者是失控？ 在你 作为我们的 vocal 担当， 哎呀，你把转椅先转过去，不要看我的这个表现，你就不会给我太大压力。 不行，我怕我落枕那步。转不回来怎么办啊？你先说唱什么歌？ 因为是这样，我本来想找原本的，就是李丽芬的《爱不释手》那个原版，但是我发现没有，但是翻到了我曾经录过的一个就是 demo 的版本，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到底是直接放 demo 大家听呢，还是说我跟着这个 demo 再唱一版？就你先做个取舍，是要听今天的现场版，8月16号的现场版，还是要听我曾经录好的一个 demo 版？ 都不要。 那就太好了，我清醒了。 当然是听这个你们一起唱了，你自己来决定，这毕竟是你对于大家的一种回馈啊。 好吧，那就放那个伴奏吧。啊，前面还有点 intro。 这是什么？ 就是前面 intro 太长了嘛，然后作为一个 DJ 就像你说的一样。好好，可以。 哎，这段节目很像早安音乐秀。 你什么意思？ 就是唱一段略表心意就好，好吧？ 春雨落叶，闭月羞花，美得无处藏。人在身旁如沐春光，凝思也无憾。国色天香，人有纠缠，哪怕人生短。你情我愿，你来我往，何等有幸陪成双。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万众齐声高歌千古传。你看远山含笑水流长，生生世世海枯石烂。啊，今朝有你今朝醉呀，爱不释手你的美呀，莫等闲白了发才后悔。 可以了， 我都忍不住了，真的我忍不住了。 忍不住要打我是不是？ 不是，忍不住要扫码了。再来一首。 好了，这个码这个九块九是不是小红包先扫过来？ 哎呀，我就 觉得对不住，对不住啊！ 好听， 实在是没有找到这个原版的伴奏。 作为这个 vocal 担当啊，今天唱了一首武侠气息的歌呢。一个是之前其实你第一次登录我们这个娱乐综牌，我们的王牌 band 第一天首秀，唱了这首歌。还有一个理由，其实我们刚才因为聊到这个武侠嘛，就是说到就是金庸的小说、金庸的影视剧的作品， 对，近期也是对重新上线的一个全新版本的武侠剧《天龙八部》嘛。 所以就想到了这一首歌。你会觉得自己的性格更像是金庸的里面的哪一个人物呢？ 有人已经给我定性了，天山童姥。 你别听他们的，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可能更像一个男孩，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给我一身武艺的话，我愿意去尝试一下乔峰。 哦，那我觉得你还是先尝试一下新秀老怪比较好。 你看你让我说说完你又打又贬我。 乔峰可以，乔峰是谁？就是到最后都迷惑了，我是谁？我在哪儿？ 就我内心当中住着个男生，我觉得。 我确实，其实我这儿真心的就是说一句，就二姐身上这种男孩的气啊，这种爽朗的豪迈的这一面，还是很吸引人的，会让你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好，谢谢。你先说你是我的朋友吗？ 我是谁？我是谁？ 你看。说的太奇怪，在背后把你当成小小小花看，每一个动作都被下载，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你想要的很简单，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凡，诚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问他们又说什么，谢谢与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没人能代替的我。无论他们又做什么，小动作无法打败我，我知道自己是最美丽的。 The most beautiful。 会不会上帝把你的灵魂放错了身体？会不会是故意整理不是不小心？会不会你常常都觉得力不从心？会不会坚持要做自己太危险？什么难道比较特别就是不对？比什么写下了注解在认识之前？比什么只不过想认真的活一遍？比什么随便就把人定罪？朋友都说你太奇怪，在背后把你当成小小小花看，每一个动作都被下载，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你想要的很简单，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凡，诚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无论他们又说什么，谢谢与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无论他们又做什么，小动作无法打败我，我知道自己是最美丽的。 The most beautiful。 闲言闲语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没人能代替的我。无论他们有错什么，小动作无法打败我，我知道自己是最美丽的。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啊很励志的歌，其实名字听着有点懵啊，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嗯， 来自于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 嘿，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可能在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会特别认真的思考一下我是谁，这不是说一个蒙圈的状态，而是说你突然对于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你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就是人总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 嗯， 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 嗯， 你选的路方向是不是正确的， 对，就是那是一个停顿下来的一个片刻的思考，能够捋清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那天也看了一句话，我觉得从文艺的角度去分析还是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 他说，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一定看过一个剧本， 嗯， 啊，就是你一定是选了一个剧本的， 嗯， 就你选你最后你为什么会选现在你这个剧本，那你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你一定会有理由去选择它，去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嗯， 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嗯，还是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哎，突然感觉人生路还长，嗯，老白在身旁， 啊，老白是坑王。 对，你刚刚说这个选剧本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可那个话就前面听上去比较鸡汤，后面就会比较掩耳就莞尔一笑，就是选的剧本可能会觉得，哎，现实跟理想的差距，就是你以为你加了一块肉，但是你加起来是块姜。 哎，那怎么着？他还这个去寒呢。 对，所以你看，就看你的心态怎么想了。 最近不是剧本杀吗？好多朋友是吧？ 对。 好，刚才呢又收到了一些留言，包括有一位朋友说，好久不给九七四报辅食路的路况了。 嗯， 是之前都老给我们报路况是吗？啊，最近终于学会开车了，主要原因还是陪练教练既帅又帅还帅。 啊！ 突然在想象你现在是什么场景 的花痴的状态。 哎，对。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该送给你呢，还是该送给谁呢？毕竟都是今天的歌，都是你选的。 对啊，你真美丽嘛！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夸一夸自己，把自己夸成一朵花？ 哎，是这样的。 嗯，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啊，对于所有正在收听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你可真美丽。 你真美丽，我太欢喜。看蜜蜂鸟在你，叫我怎不欢喜你。 是要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我们节目的女生啊，你真美丽， 嗯， 啊，然后顺便送给男听友，你真帅气。我觉得大家要自信的去面对自己啊，不是说了吗？ 你还真是两面都兼顾，哪个都少不了拍马屁。 什么叫拍马屁？我是男生，你是女生啊，大家都很重要，对不对啊？是两码事儿啊。 这讲究的是均衡。 哎，是，其实就是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呢，一个人要从欣赏一事无成的自己开始。所以虽然呢，你忘性大。 啊，虽然呢你时常糊涂 什么 啊， 我听到了前面那个总结概括的词一事无成来不及了、 哎、我没说是你啊， 我要暴打一顿 谁说什么刚才说我什么来着， 不是忘性大吗？ 好，今天 我们俩给半斤八两， 今天你说了算， 对，今天我最大是不是， 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 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来决定， 好， 哎， 现在你是 PD 我是 PD 你说了算 我不做那个屁墩， 你选哪首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 Brad 面包乐队这首很怀旧的歌吧，好吧，叫做 Baby I'm want you， 结束乐交给你， 好，谢谢大家哈。今天在周一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排班，小伙伴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二姐，我说不，在工作当中的我才能够体会到价值和快乐。 Baby I'm want you， 别再问我什么星座，是爱工作。 You're the only one I care enough to hurt about. Maybe I'm a crazy, but I just can't live without your loving and affection, giving me direction like a guiding light to help me through. 怎么样？眼前都是粉红泡泡，有没有？ 有。 哎。 我现在都得配合你， 就我说什么都有是吧？ 当然。 那下月的工资能涨吗？ 哎，这块该打电话给谁？ 信号有点失联了， 哎、 你现在是吧？ 不好意思啊，哎，突然觉得听不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啊？ 好了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周一的节目，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拜拜 拜拜。 I'm a praying that you'll always be a staying beside m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2, 1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歌手姚琛。我翻唱的《我们的爱》已经正式上线了。飞儿乐团的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非常荣幸这次有机会能够 cover。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 我最喜欢的也是《我们的爱》这一首歌。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对于飞儿乐团，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像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青春这个时间，所以听到他们的歌往往会让我回忆起以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都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 来微博话题 Listen 21，一起回归音乐本身，一起为真实音乐人点赞。我在 Listen to One， 大家好，我是歌手姚琛。 Listen to One，Listen 21。 吉人之家大兴店私庆狂欢季来了，浪漫七夕为爱放假，77.7元秒变777元，参加抽奖还有机会赢得49999元免单哦。8月21日更有明星赵方静现场倾情献唱，就在枣园地铁站东100米吉人之家大兴店。活动更多详情咨询8128-1062，来吉人之家大兴店购物才能更狂欢。8128-1062，8128-106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以上为广告时间。